節目名呢就叫做正正經經悶到抽筋，講到就講唔上 抽筋，正正經經悶到抽筋， 講上流唔到 就 絕對離地， 講上抽筋， 講 人 講 多， 講 多 講 多， 講 冇人 識上流 唔 到 絕 對 離 地。播 一首播 一 首 頻道，播一首播一面頻道，係 啊係啊，播一首播一面頻道，唉 ，Round Table 咪最好咯， 堅離地 BB 頻道啦。 各位大家好，我是千打到来的沈大师，今年的世界杯哇，我会同大家一起夹实，我仍然都是撑荷兰啊，40年的荷兰勇等，希望今届可以攞冠军，虽然机会不大。一届2014世界杯，大家黐到十一架。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好啊，欢迎翻嚟，停咗一个礼拜，今个礼拜又继续嘅，今日讲故仔 ，OK。今日就係7月8号係咪 啊 ?8号嘅5点40分。 嗯。 係啦，距离占中又近咗一日啦。亦都係话距离占中又远咗一日啦。可能个占中其实可能已经係占完㗎啦。咁啊讲占中啊梗係讲汇丰啦。係啦，讲占中啊买汇丰嚟㗎。咁就汇丰就弹弓手出研究报告呢两日。琴日就出咗份研究报告就话呢占中好影响到中港个关系，咁啊港股呢就会跌㗎啦，咁啊跌到几多呢 ?23,100 点，真係 四百定 啊，即係唔係我諗佢嘅意思，佢又唔即係嗰啲研究员嗰个水平比较低啲，我諗佢意思就係话呢，嗱如果香港同中国关系好好冇占中，乜嘢普选你都受嘅，咁可能已经系28,000-29,000噶啦，吓咁而家有占中咧，得翻23,000就冇咗5,000点噶啦。唉，算啦，咁啊讲完之后咧，咁佢就今日就弹弓手， 系啦， 咁啊佢个弹弓手做得好核突嘅， 系啦， 因为通常咧佢都系会，即系佢都系会俾你旧嗰样嗰份咧，都会俾你 download 到嘅。今日咧直头新嗰份咧系冚咗旧嗰份嘅，旧嗰份冇得 download。今日佢讲嘅咧就系话咧，即系唔哦，原来唔系净系讲占中，就包括埋美国又可能加息啦，点样点样，即系包好多样嘢，占中嘢其实 其中 嘅 一 小 部 分系啦，咁啊 系一小撮嘅 point 影响到个港股会跌。 系啦，咁啊非常之咁戴头盔，好心你有吉屎写嘅，你就有吉屎去撑到底，系咪？系咪？你话占中会影响嘅，咁你会觉得真系有影响嘅，你咪撑到底咯。啊，你咁戴头盔咧，即系。好令人失望，即係好肉酸做得。因为其他大行呢见到琴日高盛咪汇控出咗份咁嘅嘢呢，啲大行又驚死呀。啲大行我諗即係佢个諗法就係话呢，咦汇丰都寫啲咁嘅嘢，咦唔通係有啲即係政治任务啊咁样，所以要特登去讲一讲呢啲咁嘅嘢。咁所以今日都好多大行都出嚟讲嘅，咁但係就冇汇丰讲得咁戆居嘅。即係唔戆居嘅意思，即係係咁依赖过啦，即係我又有提到，但我又冇话过咩嘢咁样嗰隻啦。咁大家都好肉酸㗎啦，喺正中喺占中同埋对股市呢个嘅影响呢个议题里面呢，真係肉酸嘅。真係肉酸到不得了，我覺得嚇。不過 anyway 啦，唔緊要啦。咁香港已經好肉酸㗎啦，冇乜問題嘅。 肉酸還肉酸啦，啊嬉笑唔肉酸啦。 係嬉笑唔肉酸， 勁啊！ 依排破格喎， 勁啊！ 破格喎， 講下嗰個板塊啊。 嗰個板塊 OK 啊，咁啊 上個禮拜就提咗一筆車啦， 係啦， 用隻藍車去比較啦。 咁就點講好呢？铁路佢因为佢几好彩啊，即係咁讲即係佢有实力嘅，不过有实力都係有少好彩啦。因为中国就应该琴日正常礼拜五呢，应该琴日就讲话都系下半年呢都要加快嗰个铁路啦，係啦，加快铁路啦。即係唔系话以前唔快，但以前呢好似你哋唔系好用 唔係用到好多錢， 嗯， 用多啲啦，用快啲啦咁樣嘅，即係非常之開心嘅，聽見到咁，啊，就所以就出咗個政策 係啦， 跟住就嘣一聲爆咗上去。 咁， 今日都有啲新股，我唔記得啲新股名嘅，太多新股啦。都有類似一樣嘢嘅，有一間係做呢個北京嘅交通嘅。 OK。 佢嗰啲城市軌道嗰啲咁嘅嘢㗎，我唔記得個名啦，我唔記得個名啦，咁，啊，就都係嗰類咁嘅嘢啦，即係鐵路啊、軌道啊、輕軌啊、重軌啊、乜軌啊、乜軌物軌啊，都出曬嚟㗎啦，咁，啊，但係即係都係嗰啲新股要留意下，其實而家北京個地鐵呢係好陰公㗎， 嗯， 陰公在咩呢？唔係逼人啊，陰公在呢 安檢， 唔係係蝕得好犀利嘅。 哦， 啊，北京基本上呢，因為佢個車費好平㗎，北京地鐵。咁，每程車呢係要補貼成五個幾六蚊人民幣。 其實何謂平呢？講真。 佢一蚊兩蚊咋嘛。 我咁你喺深圳都係啊。 係啊，所以。 你喺深圳由機場搭返去即係我當你搭返去羅湖，即係最成廿幾三十個站。 係啊。 你好似我冇記錯，好似八個半定十蚊到㗎嘛。 係㗎，咁所以佢係補佢都係即係北京嗰啲補貼得，上海都係㗎，都係補貼得好犀利嘅。咁，所以就又是那個即是新能源那方面那些困局啦，補貼發展掉錢出來給人使這樣， 嗯 啊，那你說是不是一個長期好景呢，那不知道了，即是 up to 你的看法啦， 嗯 啊，因為今天基本上都有兩隻，這排都有兩隻草北京 的股在香港上 IPO，嗯，我不記得個名字，真的不要問我的名字，完全不記得 IPO 多到暈， 嗯， 那大師那隻恆發揚心啊 哈， 啊，大師恆發揚心啦，星期五升咗上去八八幣，啊，今日跌返落嚟跌返啲落嚟啦，跌返啲落嚟啦，未唔係跌得好多，啊，跌返啲落嚟，咁但係即係確實喺出面就好多好多好多人炒緊呢隻， 嗯 啊，因為傳得好緊要， 嗯， 就係，是，北京揚心又話咩必炒呀，啊，又話邊個莊家咁樣，就好犀利嘅， 繼東重統之後另外一樣嘢嚟㗎， 係啦係啦，總之炒新股唔係唔叫你炒，但係自己小心啦，因為出面傳得好多呢啲，呢隻一定升啊，呢隻有莊家啊，呢隻唔升會死啊，啲咁嘅言論嘅， 嗯 啊，咁就個市 好翻， 講啦， 好翻啲啦，即係我諗最後期應該要講翻啦，就係，是，上兩個禮拜啦，臨尾期指收，即係六月份期指收市嘅前就夾咗上去啦， 係啦， 咁跟住過返嚟七一就假期啦，咁但係七二見到嘅係個市都即係嗰個禮拜個市跟住再向好多啲啦， 係啦， 咁當然個新股嘅氣氛啦，另外一方面嘅係好多嘢都好似喐下喐下咁樣， 喐下又唔喐，喐完又停咗。嗰下令人猛整咯， 吓， 啊，一系你又跌，一系你就唔好俾佢升啦。啊，你升完之后又停咗喺度。上个礼拜七月三号啊，七月二号啦，吓咁啊，即系放完七一之后啦，好易记嚟嘅日子。放完七一之后就掹咗上去，跟住就无以为继啦，成个市都。咁，啊，大家都好观望，因为就七一嗰阵时嗰日咧就话有钱冲咗入嚟香港嘛， 系 啊，咁啊，金管局又要捍衛港元，咁， 嗯 啊，強方保證就係咁掉港紙，咁，嗯，有話有外資走入嚟香港，話佢港股偏低，咁但係即係都等咗成個禮拜啦， 嗯， 個成交都係得個400-500億啫， 啊， 即係上個禮拜衝入嚟香港啲錢都唔知去咗邊嘅， 唔知㗎，啊，消失咗啦， 消失咗嘅，咁啊，但係即係如果你陰謀論咁講，其實佢衝入嚟嘅港紙個量又唔係好多嘅，100-多億嘅啫，好似話係100-多億嘅啫。 嗰日如臨大敵噶嘛， 但係就如臨大敵， 觸動強方保證。 係啦，去到強方保證，咁啊個個都話，哎，有錢衝入嚟啦。跟住七一之後咧，就升幾百點啊嘛。咁當然你可以話，哇，係咪特登做到個股市唔驚你七一遊行，唔驚你有啲預演佔中嗰啲咁啊？咁啊兩睇啦啊，咁啊不得而知啊，咁啊，但係即係總之就係嗰個講法就係話咧，有資金就入嚟香港，但係就唔知去咗邊，就咁樣啦啊，咁啊呢啲好兩睇嘅，覺得真係兩睇到不得了嘅啊，但係 anyway 啦，估物論佢係咪佔中，還是係咩嘅錢啦？冇成交就冇成交 啊，係啊， 係咪啊？咁啊，所以我諗近排都會係咁嘅 陰公嘅局面㗎啦，即係冇咩成交啊，又靜啊，又唔可以話太差，又唔可以太好啦。咁、 嗯 啊、就所以個市而家都係炒股唔炒市啦。 嗯， 炒股唔炒市啦。咁、嗯、其實今日想講嘅題目就係中移動嘅、 哦， 就係中移動嘅。咁我喺啊，唉，講咗 Facebook 先。即嗱3303咧，我阿大師淺講過， 講過 我冇睇喎，我冇聽啊。咁、啊、我唔知佢講咩啦，我真係完全唔知佢講乜，因為我冇聽到。咁但係呢隻，如果你有買嘅話咧，咁我恭喜你啦，嚇、啊，即係我有買嘅，走咗啫。 啊，佢解 走完升到而家， 佢解釋咗點解唔 斜牌， 佢解釋咗點解唔講得， 點解？ 唔記得咗，因為我同佢錄音噶嘛，因為上個禮拜五大師又做唔到 live 嘅有事，咁所以就 delay live， 禮拜五下晝六點半就錄咗嘅。 哦， 係啦，咁佢講過3303嘅部分啲嘢啦，咁佢就話有啲嘢就真係唔講得就唔講得嘅，咁樣講係啦。 係咪㗎？ 你寫嘅唔講得，好似 唔講得係我寫嘅。咁佢點知我咩嘢唔講得呢？ 唔知啊， 即係唔講得嘅嘢而家講得啦，因為出咗 announcement 啦，因為佢會批股啦、嗯、因為佢會批股啦。我之前就好似喺節目都有講過，就係佢批股會抽上去批啦。咁啲價都係呢啲咁嘅價。咁但係呢個批股都個過程都非常之咁混亂嘅。 嗯， 即係好混亂嘅個批股。咁 anyway 啦，咁到最後佢而家都批咗出嚟啦。咁即係都係咁講啦，批人估計話炒爆，梗係呢樣嗰樣幾日爆樣嘢㗎啦。咁炒唔炒得爆呢，其實都好爆啦，而家都兩個幾啦已經。咁你有買嘅我恭喜你，你冇買到嘅話呢，咁以批股之前嗰啲醖釀嘅消息到落實咗，咁理論上呢就暫時應該停一停手嘅。個批股嗰下咁但係就睇下點睇啦。咁、我唔講，即係我唔敢講話你應該要沽啊，還是應該要點樣啦、啊自己執生 ,ok? 咁另外就係102啊，蓋巴啊，隻船仔啊，都冇乜特別大嘅變化。 冇乜。 下喺低位裏面抽返上嚟，咁呢啲都係睇位嘅啫，同埋等時機啦。咁、就澳門股啊，大師咁講啦，又升咗一排，反彈咗一排，又跌返一排落嚟啦。咁呢排呢炸又係唔好玩啦。咁冇咩好玩之下呢，咁我近排計一即篤下篤下啦，咁睇返隻港交所嘅，其實睇返港交所。咁但我睇嘅時候呢又慢咗喎，唉， 喐咗上去啦， 唉，升到上150幾喎，咁而家冇辦法啦，你想買嘅話呢，可能你真係要等到回返落去150蚊到呢，你都要死入去㗎啦。咁港交所其實我係會楞埋隻中移動咁講嘅，點解呢？近排有一單消息呢，好多人討論，但係嗰個討論嗰個 point 呢就唔係咁全面嗰度。sorry 啊，覺得就係第一就係、是、嗰、那個香港航空啊。 係。 香港航空，如果你即係你得閒無聊呢，你可以串連一下啦，你可以呢度停咗喺度啦，唔聽。 嗯。 串連一下就有幾個 terms， 有幾間公司你可以串連埋。第一樣嘢就係港交所、香港航空、中移動。甚至乎中移動咧，楞埋上海實業出嚟諗嘅。咁啊，如果你想學下，即係試下諗嘢，科幻少少諗嘢咧，你停咗喺度啦，唔好聽住，因為我而家會講我諗嗰啲咩噶啦嚇。啊，咁啊，假設你繼續聽咧，咁我繼續講啦。點樣將幾樣嘢楞埋一齊咧？嗱，香港航空咧就話研究緊咧，用雙幣雙股咧上市嘅。咁呢樣嘢做唔做到咧？唔知，即係唔知。但係做到嘅話咧，個意義呢就非常之重大，因為點解呢？嗱，以往我哋都接觸過好多雙幣雙股，譬如工行啊嗰啲都係雙幣雙股，咁但係嗰啲係國企股嚟香港上市， 係 A 股同步一齊上市，咁就雙幣雙股，咁嗰啲國企嚟香港上市基本上係毫無問題嘅，但係如果你香港航空雙幣雙股呢，當然你喺香港上市，香港航空冇問題啦，你係香港註冊公司嚟㗎嘛，但个问题就系话你双币双股，你就登陆 A 股噶啦噃，咁个意义就好重大噶啦噃，吓咁又因为一间香港嘅注册公司，因为双币双股嘅调翻转嚟行，你登陆咗 A 股嘅话咧，咁会掀起咗好大嘅波澜壮阔嘅行情嘅，真系，因为第一好多间公司都会咁做， 系， 第二样嘢就系话呢啲咁嘅做法系会令到 A 股嗰个嘅 局面係好完全扭轉嘅。因為會多咗好多香港註冊公司，或者係譬如輪譬如匯豐咁樣相閉相股喺 A 股度上，咁點呢？當然你話個上市唔係可能唔係一個 A 股嘅形式啦，可能係以呢個嘅預託證券形式啊，叫做香港咩 HDR 咁樣上啊。咁但 anyway 點都好，如果你話香港航空可以相閉相股嘅話呢，即係話 A 股呢可以容許一啲非中國註冊嘅公司喺上面掛個牌啦。個牌唔知係一個正常嘅 A 股買賣，還是係一個預託形式證券預託形式，還是係譬如大陸來香港就叫國企股啦，即係叫港企股咁樣翻 A 股，咁唔知，咁但係就會有好大嘅影響嘅。咁所以琴日我覺得隻港交所升咧，夾到上150多蚊咧，就唔係因為滬港通啲消息嘅，因為琴日就滬港通基本上就冇消息，反為我覺得咧就係因為呢個嘅香港航空要相閉相股。令到啲投資者咧有個憧憬咧，就可能咧好多香港公司同埋大陸公司咧都可以利用呢個相閉相股嘅機制咧變相入去 A 股嘅。 嗯， 如果係咁樣嘅話，就好多新股噶啦，就多到你不得了。嗱，記得我之前講過就係話，我講過就係話咧，港交所我話要買，因為唔係淨係滬港通呢樣嘢嘅，有啲嘢我唔講啊嘛，我唔講啊嘛，其中一樣嘢就係呢樣嘢嘅。 嗯， 就係、是、呢個嘅所謂嘅以前行過一陣咧，就叫 CDR 嘅、Chinese Depository Receipt 嘅。咁依 CDR 咧，大概2002年、2003年嗰陣時咧，就傳得好行嘅。嗱、講個歷史背景咧，嗰陣時傳呢啲 CDR 咧，點解咧？就係啱啱2000年嘅時候咧 ，B 股開放咗。咁 B 股爆咗上去 ，A 股亦都爆咗上去，跟住跌翻落嚟。咁跟住香港有好多公司咧，譬如中移動，譬如呢個嘅上海實業，亦都譬如呢個嘅中石油，佢係有香港有個紅籌，叫做紅籌嘅地位。但係因為好多 regulation 嘅問題咧，佢哋翻唔到國內嘅。咁所以佢哋就賺唔到 A 股嗰個 valuation。因為嗰陣時 A 股嗰陣時都仲講4000多點嘅大佬，嗰陣時如果你上到譬如中移動咁上到 A 股，中海油上 A 股嘅話咧，佢就可以喺香港裏面10多倍嘅 PE， 佢喺一個大陸裏面有個 CDR 掛咗度咧，可能係50-60倍 PE 嘅。咁所以嗰陣時咧，好多啲中資行咧，即係包括我做嗰間啦，嗰陣時做嗰間咧，就 lobby 緊呢個港交所嘅，同埋上海交易所嘅，就話咧，喂，不如容許佢哋用個 CDR 形式，將中移動拍落去 A 股嗰度啦，咁但係到最後唔成功嘅，到最後唔成功，唔成功嘅原因就係乜嘢咧？嗰陣時就係中國政府或者中國證監覺得就係話呢啲。中移動呢咁大嘅全中國都認識嘅企業，其實你唔需要用咁嘅形式調翻轉頭 A 股上市嘅。遲啲以中國嗰個證券市場嘅開放，遲啲佢哋可以翻 A 股噶啦。咁大家唔通 A 股上唔到咩？咁但係等下，由2000年到而家10多年啦，中移動確實係翻唔到 A 股啊，中海油都翻唔到啦，上海實業都翻唔到啦。啊，由當日嘅如日中天到而家。苟且殘存咁滯啦，嚇呢三隻嚇，咁所以嗰陣時我話港交所有幾樣嘢可以留意，其中一樣嘢就係話呢啲咁嘅 CDR 有冇機會會推翻出嚟嘅嚇，咁如果你話呢個嘅香港航空係真係可以登陸 A 股嘅話咧，我覺得先決條件就係俾呢一班嘢咧就上翻去 A 股先嘅。如果唔係嘅話咧，就會好立亂啦。點解咧？就係話你冇理由俾只香港航空失驚無神走咗翻大陸㗎，上咗 A 股㗎。我中移動咁大都唔得，我匯豐阿歐志華講咁多年都唔得，冇理由俾香港航空㗎。 唔係咁樣數嘅，其實數好多間㗎咯，一數 多到你喊啊！ 中移動、中海油，跟住然之後。腾讯冇噶嘛，系咪啊？ 腾讯啦， 腾讯啦， 腾讯可能唔稀罕啦，唔知啊。 跟住你头先讲上实啦， 上实啦， 中信泰富 系啦， 北控呢一扎全部都拍得上去， 系啦。 360有冇？ 360又系 A 股嚟嘅， 三百六 系顺国企嚟嘅吓。咁啊呢一扎都系会有机会嘅，但系会唔会唔知？即系你唔好问我，我都唔知吓。咁、但系嗰、那个。 我覺得如果你真係到最後要俾呢個嘅香港航空做得到呢樣嘢嘅話咧，你真係呢一扎公司要搞掂佢嘅。 嗯。 嚇、啊，如果唔係你真係過唔到歷史嗰一關。咁、嗯、所以我咪喺 Facebook 話咧，識揀識買股一定要買中移動咯。嚇、 嗯， 咁、啊、當然第二樣嘢買港交所，第二樣嘢就未出，我覺得。有機會出嘅，咁嗰樣嘢我又買個關子，我又唔講住啦。咁、 嗯、 所以如果你話香港航空一石係可以激起千重浪，而依個千重浪裏面呢，可能真係中移動會受惠到嘅、 嗯， 因為會俾佢行先，你出咗 CDR 先，啊，跟住香港航空嗰啲咧，先至俾佢考慮雙幣雙股。 因為最奇怪係中移動㗎啦，即係落咗嚟香港咁多年，但係喺上邊係上唔翻去。 唔係你好多嘢都好奇怪嘅。 即係857當日仲可以咁做，但係奇怪嘅就係點解941唔可以行？ 咁有好多嘢都可以好奇怪。包括呢個匯控啦、匯豐啦。 咁匯豐 IR 都係鬼佬嘢嘛。 嗱，因為琴日又講翻啦，即係琴日匯豐就出嗰份佔中嗰份研究報告啦。咁、其實佢嗰後邊嘅個 point 咧，我覺得佢又講得好啱嘅，亦都係得佢有。資格講嘅，即係佢講嘅咩？就係話咧，嗱，你香港人啊，如果同中央唔配合咧，中央嬲你咧，你就個經濟就賴嘢噶啦，你就冇前途噶啦。咁啊，匯控啊，真係的而且確係好貼切嘅講呢句嘢，因為即係匯控可能之前同中國政府個關係又唔係咁好啦。咁、所以即係喺歐志華上場嘅時候咧，即係嗰陣時講金融海嘯之後冇幾耐咧，咁啊，佢係每次成日嗰個記即係出。業績咧，整個記者招待會咧，佢都其中有一個嘅任務咧，就係、是、要登陸 A 股國際版噶嘛。 嗯。 嚇、啊，咁可能佢係因為就同中國政府關係唔係咁好啦，佢、又冇得登陸啦，亦都冇出到國際版出嚟俾佢登陸啦。咁啊，所以佢係賴嘢賴到而家啦。咁所以佢可能佢深切感受就係話，唉、哎，當日我咧就同中國政府關係就麻麻地。咁雖然而家搞到咁樣啦，你香港咧睇下我啦、啊，你都唔好搞到咁僵啦，咁樣嚇。咁啊，所以就我覺得即係如果要中國嗰個股票市場嘅發展咧，呢一步始終都要行嘅，因為中移動你要翻 A 股，其實佢大條道理可以翻 A 股。 嗯。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你個形式上嗱啱咪未講嘅就係話點解十幾年前中國證監係 ban 咗呢啲個所謂嘅 CDR 呢即係中移動用個 CDR 形式掛牌 A 股度點解 ban 咗呢因為嗰陣時中國證監呢係有個心結喺度嘅個心結就係話咩呢嗱前提就係話講緊兩年前就啱啱 B 股開放俾國內投資者買 B 股係一個中國股市裏面一隻怪獸嚟嘅、 嗯 啊、你又殺佢唔到但你又好，佢又好鬼黑人憎，一個毒瘤咁樣，咁所以佢就開放咗 B 股俾國內投資者，但係 B 股繼續存在，依、這個怪獸繼續存在。咁 B 股嘅歷史點解會有 B 股呢就係、是、因為中國要將個股市係拉閘，要封閉嘅 A 股要封閉。咁但係你又想吸收一啲海外嘅資金，所以就拎咗一個外幣結算嘅 B 股出嚟。咁因為呢個歷史關係咧，個 B 股咧你又唔可以 cancel 咗佢，因為始終有人揸住啲 B 股。你冇辦法去解決，你私有化啲 B 股又唔係辦法，你將個 B 股直接乜鬼都唔理啦，直接拍落去 A 股轉做 B A 股，亦都唔係辦法。咁所以點解佢嗰陣時佢否決咗個 CDR 咧？最主要最主要原因就係話，我連 B 股都未解決，你整個 C 股出嚟，咁過多十年八年之後，那個 C 股出咗事，咁我咪又要去執手尾？咁咪變咗 A、B、C 股咯，大佬啊！中間仲未計嗰啲所謂嘅倡議過嘅一啲 S 股啊，啲咁嘅東西係咪？咁所以就 ban 咗個 C 股，一拖就拖十幾年啦。咁啊，中移動可能呢十幾年裏面都諗住，唉，你都唔俾我上啊，唔鬼上啦。咁但係就停咗喺度嘅。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對於呢一類中移動啊，你講騰訊啊呢啲咧，點都喺 A 股市場裏面咧，又係俾個交代佢。如果要俾個交代佢之後係解決咗嘅話咧，就。可能真係會有個國際版出嚟，而順理成章就係話，譬如香港，我唔知香港航空上市嚟做乜啲咁嘅垃圾，香港航空就可以用個雙幣雙股擺落去上海個國際版嗰度嘅。咁實所有嘢都係要有個秩序，嗱、就唔係話香港航空話我要雙幣雙股，你點喺 A 股登陸啫、 嗯？ 你個業務最大個 part 都唔喺大陸，係咪？你叫香港航空啫喎，大佬啊，你有咩咁巴閉雙幣雙股啊？咁、但係。如果兩地融合嘅話，始終會發生呢一日。 嗯， 嚇、啊，咁所以就係喺等呢一日，即係講緊香港航空雙幣雙股可以登陸 A 股之前，一定好多嘢做。而呢啲嘢，我相信係會牽涉到941、而牽涉到941嘅同時，受惠嗰間嘅公司就係無可奈何地就係港交所。咁、所以我咪話港交所同埋 941呢啲咯。941个问题要解决嘅。啊、你摆咗喺香港嗰度，虽无过犯，但系对于国内嗰个嘅股票市场嗰个嘅行业嘅组合嚟讲咧，系略有所失嘅。 咁我要700啦。 冇问题，冇问题，完全冇问题。 我同你都会幻想到，当腾讯喺内地可以翻上去上市嘅时候，嗰、那个 P E 系会扯到几高 啦。但系腾讯翻去内地，佢有个更加切冲嘅方法啊嘛，就佢犯数多啊，佢可以拆啲嘢喺大陆上啊嘛。 咁啊系， 你明我意思啊、嗯？但系中移动咧，你又唔可以拆啊嘛？唔通你拆将个三支、四支拆喺 A 股，个三支留喺香港咩？咁冇可能噶嘛、嗯？因为你就好似以前咁样 geographically 咁样拆，系、哎、个河南喺 A 股上，河北就喺香港上，咁但系基本上而家中移动系全国噶啦嘛。佢喺2000年至1999几年，我唔记得咗啦。佢做咗一次就最大嘅最大型嘅资产交换，就喺阿妈嗰度买晒所有省市翻嚟嘛。咁你而家你 geographically 地域上边，你中移动你唔可以咁样拆嚟 A。A 股同香港嗰边，你喺业务上边，你又冇乜范数可以拆出嚟，吓、佢除咗嗰个电信网络之外，其实真系冇乜范数，所以佢同腾讯就唔同咯。腾讯可以拆我 QQ 留喺香港，我整个 PP 咁都得噶，喺大陆发展个 PP 啊，将 QQ 啲人咧就转鬼晒 PP。咁上下大啦，咁喺 A 股度拆出嚟上，佢可以咁去做，但系中移动真系唔得，中海油啊更加唔得添。 系， 你点拆咧？吓、那、嗰个油站嗰、那个油田咧就 A 股嘅，嗰、那个咧侧边嗰个咧就香港嘅，咁唔得噶嘛。吓咁啊，所以即系呢啲系要历史嘅问题，系要现代嘅手法去解决咯。吓咁啊，所以即系对于港交所嚟讲咧，呢啲系好大嘅憧憬嘅，所以唔好试试港交所一升咧就话沪港通啦。大佬你搵啲想象力，你搵啲其他嘢谂下，大佬啊，系嘛？你其他财演咧一升港交所问佢点解咧沪港通咯？哇，大佬即系唔好咁呃。咁 hea 啦，系嘛？谂下其他嘢啦，啊！所以港交所咧最大嘅王牌咧仲未出嘅， 嗯。 所以港交所咧一回咧你就储下咁样买定啲啦， 吓、嗯。 咁啊，当然有人喺 Facebook 话，喂个市跌，如果你买而家买中移动，可能嚟紧会发 CDR 或者解决个佢想上 A 股嘅问题都未必咁快噶。咁近期可能会跌嘅个市，咁中移动掹埋落去咁点啊？咁我都唔知，我都想知啊呢样嘢。 嗯， 吓、啊，即系中移动会唔会好有抗跌力咧？个市跌1000点，佢唔跌咧？咁我唔知。咁但系即系呢啲比较中长线嘅准备，即系中港两地嘅股市嘅融合呢啲，你可以从呢个角度去发挥下咯，去谂下啲新嘅 concept 咯。其实有唔少噶。如果香港航空可以 AH 股登陆咁样登陆嘅话咧，我系李嘉诚，我真系私有化咗嘅长实，跟住我有 AH 股咁样搞。汇丰我真系私有化喺汇丰，我有双币双股再上个市咧。双币双股系好爽嘅一件事嚟噶嘛， 系 好爽嚟噶，尤其是对香港公司啊、 嗯， 对大陆公司系未必好爽嘅。但大陆公司双币双股嘅意思就系话俾外国投资者接入去中国企业嘅啫、 嗯。 但系对香港嘅企业去双币双股嘅话咧，我直接系可能有个机会系吸收到国内无限量嘅资金噶嘛。 系， 你依样嘢个意义就好重大嘅。 嗯， 咁呢样嘢，我觉得 anytime 迟早有一日会发生。 但系 即系唔知发生嗰日我死咗未？ 系，但系上面个 A 股就死晒噶咯。 唔紧要噶，我摆定个牌子喺度啫嘛。 嗯， 同埋你谂下，如果香港航空都可以双币双股上嘅话，即系放宽咗啦，真系双币双股啦，即系香港企业啦、嗯。你谂下个壳个市场，喂，我只壳4亿。喺香港上，但系我呢只壳咧喺香港上之余咧，喺 A 股有个牌度嘅。你唔好系 CDR 啊，你净系正式 A 股啦。咁嗰只壳咩价钱？ 几廿亿？ 真系唔知咩价钱嘅大佬，呢啲真系 突然之间， 突然之间。咁所以但系我 in the meantime 咧。In the meantime 咧，對港交所咧有可能係負面嘅，因為會令到好多企業咧想得嘅企業咧，我唔想住嘅，我等埋你香港航空先。 嗯、 如果你得咧，我真係即刻封冚咁撲埋你，真係撲街咁樣撲埋你。但係我唔想住先嘅意思係話，我而家上咗香港，我翻唔到 A 股噶嘛。 嗯， 唔係咁容易返 A 股㗎嘛。咁我等埋你先、啊。你應該半年至一年應該有最終結果啦啩。都唔使一年啦，我諗三四個月都應該有㗎啦。咁、啊、你唔得嘅我咪照樣上返香港囉、啊。喂你得嘅我梗係 hold 住我 application 啦，等我真係即刻轉 application 做雙幣雙股返 A 股啦。咁、啊、所以對港交所嗰個新股呢可能會有啲嘢影響嘅。 會影響到阿里巴巴。 唔會，阿里巴巴一定喺美國㗎啦。 得唔得 唔緊要，因為阿里巴巴同騰訊一樣，佢範數多。佢到時到後佢 OK 嘅話，佢咪拆啲嘢上 A 股囉。佢或者又可以拆舊嘢嚟香港，佢 OK 佢範數多呢啲。 OK。 咁、啊、你唔同啱講唔同中移動嗰啲中石油中海油嗰啲即係一範就一範。咁呢啲即真係你可以有好大嘅想像空間。好、大嘅想像空間。而呢個想像空間個 core 就喺中港交所嗰度，而後面嗰啲老股即係中移動啊上海石，嗱嗰陣時上海實業咧係上 CDR 咧係最激烈嗰一隻嘅，因為佢係上海市政府下面嘅公司，所以佢做咗好多嘅遊說嘅工作，係叫上海個證監，即係中國嘅證監喺上海嗰邊咧，話俾我發 CDR 啦，我想翻大陸啊，點樣噼哩啪啦，香港唔啲香港人唔中意我啊 ，A 股好多啊，咁但係到最後都冇做到，到而家都未做到咯。 嗯 啊，咁啊嗱，启发大家啦，即系从呢个角度去谂下，即系有啲咩靓股你执下咯。咁所以我喺 Facebook 里面话，识买股就要买九四一，其实就系咁解嘅啫。 O K， 唔使谂太多啊，大家。 好，下次继续。 大家好，我系钱钱钱打到嚟嘅高辉啊。Greg 啊，二零一四世界杯系我识拣，梗系拣希腊啦。记得熄电视，听网台啊！